叶子看着我，专心听我念经文。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那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路。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交谈和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可是他们的眼睛模糊，或被模糊了，没有认出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之中唯一一个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耶稣对他们说，到底什么事呢？他们对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3天了。还有我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发现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再说一次，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要受这些苦难，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指给他们做了解释。他们走进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住他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来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坐下和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被打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却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看见11个使徒和与他们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处，就说，说这个说话的人应该是11个使徒，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明给西门看了。于是那两个人就把他们在路上所遇到和耶稣拨饼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儿子的道，能够不只是听到声音，而是在这声音中分辨出这是你的话语，而在你的话语之中分辨出其中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叫我们讲的合一，叫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 叫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你儿子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奉他的名我祷告。今天的经文描述耶稣复活那天有两个门徒他们的事，只有路加记录关于他们的事，马可也许有稍微提到这两个人。耶稣复活那天，他先向抹大利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再向西门彼得显现，然后向这两个门徒显现，最后才向其他的使徒显现。为什么是这个次序？为什么是这些人？我认为这个次序应该不是偶然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也不确定以马忤斯在哪里，只知道离耶路撒冷中文是约25里路，就是我们现在的11公里，走路约2个小时，也许当时的人走路更快。那两个门徒为什么去以马忤斯？不知道。有人说他们是路过以马忤斯要回加利利，但是听起来以马忤斯是他们的目的地，是他们的居住所在之处，是他们的家。 在这之前没有人特别提到这两个门徒，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人名叫格留巴，这人也许是在约翰福音19章25节在十字架旁边的格罗巴，我们不确定。有人认为那两个门徒是格罗巴和他的妻子玛利亚或他的儿子，我不知道，因为经文没有说。事实是关于那一天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事，经文似乎刻意的模糊，刻意的省略很多的细节，只告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我们只知道那两个人那天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而且他们在路上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路加又说他们交谈和议论，表示他们不是在八卦闲聊，不像典雅人那样将新闻说说听听就罢了。他们讨论的是与自己切身有关的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事。我相信他们讨论的热心程度不下于歌迷在学友歌演唱会之后讨论之热络。是的，我在网上看过你们的讨论。J.C. Ryle 莱尔主教说，基督徒的这种属灵讨论是一种恩典管道，也就是说你说的越多，讨论的越多，你领受的恩典就越多。马太·亨利说，基督徒理当如此的论说基督，只可惜有许多基督徒很会聊，从白天聊到晚上，什么都能聊，只是从来不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越聊越多，反而越没有恩典，反而越加的苦读。弟兄姐妹，让我们检视自己聊天、自己分享、自己团契、主日聚会之后交谈议论的内容，你到底在讲什么？如果你很能聊却不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为那个太属灵了，太沉重了，那个不切实际，或许问题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用，而是你心中没有基督。毕竟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你心有什么你就开口说什么，你心中有他你就会开口讨论他，你越讨论他，他就越加在你的眼前活现出来，向你显明。他们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就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经文没有说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亲自走进他们，从前面，从后面，他坐在路边，从天上降下来。 I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我们好奇耶稣那天到底在想什么。阿米，我了解他早上在坟墓旁等着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了解他后来经文没有说怎么去找西门彼得，但是那天下午为什么他特别向这两个门徒显现？而且似乎那一天他陪伴他们最长，花最多时间陪伴这两个门徒。我的意思是，如果耶稣那天不马上回到他天父身边，他至少也可以上山祷告与他的天父团契，或者他也许应该到圣殿顶上向犹太人宣告说，看啊看啊，你们的王从死里复活了。没有，他亲自走进那两个门徒，与他们陪他们同行，前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走。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他复活的当天下午所做的事。你可以想象他的父对他说，我儿，你暂时先不要回来，你在地上再多待几天，你现在去找那两个人，那两个人正在讨论关于你的事。或许事情不是这样子发生，或许是耶稣对他的父说，父啊，请你稍后片刻，请你让我再多留在地上几天，因为他们需要我，让我去找玛利亚， 让我去找西门彼得，让我去找那两个门徒，那两个人就是你赐给我的那两个家伙，因为他们正在讨论关于我的事。你知道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有谁能够测度我们的主那天他的心何等的长阔高深？他们的眼睛模糊了，就没有认出他。更精确的翻译是，他们的眼睛被模糊了。你以为耶稣应该表明自己的身份？嗨，平安，是我回来了。没有，没有，他们也认不出他来。我们其实都有类似的经验 ，right？你在一个不熟悉的处境之下看到一个你最熟悉的人，你却一时想不起他到底是谁，想不起你在哪里看过这个人，或者你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之中遇见最熟悉的人，他从你眼前经过，但是你却认不出他来。要过了几秒你们才在大庭广众之下互相相认，其实你早上才跟他说再见。但我想应该也不是那样。有许多人讨论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们似乎特别认不出复活的基督。但是我想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复活后耶稣是同一个人，有同一个身体，却有所改变，就像登山变相。他复活之后得到一个属灵的、刚强的、不会朽坏、得荣耀的身体。于是用 Voss 霍志恒的说法，好像属于另外一个存有次序的身体来到我们的世界。再用另外一个人的说法 Meredith Klein 克莱恩的说法，就是好像复活的基督向世人显现，就是来世入侵今世。简言之，活在今世还没有得荣耀的人，当时的门徒还没有复活属灵的眼睛可以认出复活的基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一边走一边谈，你们彼此谈论的到底是什么事呢？这是我们主耶稣他一贯教导门徒的方法，用问题帮助学生厘清自己的无知。他们站住，脸上带着愁容。那两个门徒或许无知，但是他们心中并非没有爱，他们才失去心爱的人。他们的忧愁是一种生理反应，好像撞到一面墙就无法往前走一步路。哥留巴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客旅中唯一一个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事的人吗？哥留巴怎么知道耶稣不是耶路撒冷的本地人？或许他听得出耶稣还保有加利利的口音。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需要注意细节，注意细节，编造的故事少有这种细节。耶稣其实才是唯一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的人，但是他却继续问，到底什么事呢？所以他们就对他说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可以看出其中的 irony。他们对耶稣讲耶稣的事，这接下来的讲论是路加福音所收录最长的讲论之一。然后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一个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的先知。你留意他们说是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不是罗马人，不是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而且他们本来指望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救赎以色列百姓，表示这个指望已经破碎了。十字架打破他们救赎的盼望，表示他们还不明白十字架是救赎必要的赎价代价。但是一个被钉死的基督对他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没有用。他们还不明白拿撒勒人耶稣必须死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不但如此，这事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天了，三天了，而我们现在正走向一个村庄叫以马忤斯，表示我们没有留在耶路撒冷，我们没有留在耶路撒冷，等待他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从坟墓中走出来。还有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叫我们惊奇，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空坟墓，但是没有看见耶稣的尸体，而且有天使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后来有几个人后来也看到那个空坟墓，但是也不见耶稣，没有看见他。这表示这两个门徒虽然不期待耶稣第三天复活，但是也不竟然排除他在第三天复活的可能，似乎仍然有一丝希望。所以空坟墓对他们来说，不知道到底是喜还是忧，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代表失败还是胜利，是盼望还是绝望。你可以说他们那几天处在某种程度的中间状态 intermediate state。有人说这段讲论是格留巴的福音，你认为这是福音吗？是好消息吗？我们应该比较格留巴的这段话和大约50天后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道。格留巴提到，是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提到使徒行传2章32节，这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Tha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那会造成所有的差别。他不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总是预设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如今活现在人面前。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你还记得主耶稣他自己曾经说，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受地狱的火。但问题是，已经遭受地狱火的人可否有资格骂人无知？你可以想象，在他查经班的开门见山就说，问题不是经文太难懂，问题是你太无知。 Ignoramus Stupid。马太亨利说这是正当的责备，耶稣斥责他们太迟钝，信得太迟钝，太迟钝信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注意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不记得他自己说的话，就像天使那天稍早责备在坟墓旁的女人，不记得耶稣在加利利对他们说的话。或许这两个人没有从加利利就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预告自己要受害，三天之后要复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知，他们仍然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读经文就应该知道，基督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这是主耶稣的预设，你们应该知道。所以你听得出来主耶稣他的圣经论，就是后来彼得的圣经论，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已经详细的搜寻考察过，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时候。而且先知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了，就是你们手中的圣经。那两个门徒的无知，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无知。你们听到听多的人会听到有人说，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并不期待一位受苦的基督，他们从来不期待那位受膏者是受苦，必须受苦，先受苦才得荣耀的救世主，钉十字架的耶稣自然就不可能做他们的救世主。但我不确定这是第一世纪犹太人才有的问题。 我会说这也是二十世纪基督徒的通病，我们要一位复活得荣耀的基督，但是我们似乎不要他钉十字架，我们不要他死就要他复活，我们不要他受苦就可得荣耀。弟兄姐妹，思想你的基督，思想你传扬什么样的基督，或思想那一位你不好意思传扬的基督，就是他为你我的罪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你好意思讲他？还是你不好意思带人进教会，因为我们教会传的福音太硬，牧师说话太直接，而且他又不会教导人经营婚姻。还是你只要从来不得罪人的基督，也不愁冒犯人的福音，只要教人理财、职场蒙恩、养育儿女、恢复人际关系，总是带着笑脸，从来不说难听的话。你知道成功神学的基督不需要十字架，也不需要空坟墓，但是你明白你找不到那个不需要受苦就得荣耀的基督，至少你在这个教会找不到，你找不到一位自己不受苦也不要求你效法他受苦的基督，因为那个基督没有复活也不存在。但是这位基督，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做了解释，或都给他们诠释。也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就是明白经文的钥匙。旧约圣经不是神话，旧约圣经不是道德劝说，虽然有道德劝说，旧约圣经也不单单是一份历史文件，虽然它是历史文件，旧约圣经首要记录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以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历史，总是指向那一位要来的上帝儿子、女人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先知、祭司、君王、受膏者、受苦的耶和华仆人。律法本是指向那美好事物的影子，但是本体的真相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这位基督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给他们做了解释。你认为从创世纪第三章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需要讲多久时间？耶稣那天有多少的时间？11公里路，2个小时，还是他半途加入，1个小时，1篇道、2篇道、3篇道、4篇道的时间？不论如何，主耶稣那天对那两个门徒讲了一篇最精彩的道，正因为是他讲的，更因为他最热切的从经文之中讲论基督，基督讲论基督，听到的人也最迫切的从经文之中得着基督。你仔细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耶稣没有说看我看我，他先对他们讲论旧约经文，所以这绝对不是那种公式化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就是结束之前一定要再讲一次基督的替代性救赎。也就是说，那天讲到的人和听到的人都认同同一件最重要也唯一要紧的事，就是要从经文中得着基督。这对你来说也应该是最重要唯一要紧的事，没有比得着基督更重要更实用的事。他们走进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学者们有许多讨论耶稣看起来要往前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不是耶稣装模作样，而是一个记号，一个宣告上帝临在的经过。就像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要走过他们去， 就像耶和华曾经在山上要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但是他们没有让他经过，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来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来，也幸好他们好客，如果他们没有邀请，耶稣就经过就不进去。如果耶稣不进去，他们就听了一篇最精彩以基督为中心的道，却没有得着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新约的作者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好客，要招待客旅。好客是基督徒的美德，也是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恩典管道。记得税吏长撒该，他是一个好客的财主，财主因为他好客接待主耶稣，就得以上天堂。所以耶稣他坐下与他们用餐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拨开递给他们。这时候他们的眼睛就被打开了，这才认出他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那一天反客为主，也许他的年纪比较大，也许他讲话就是有权柄，他成了那天晚餐的主人。所以那两个门徒应该没有出席最后的晚餐，但是他们之前肯定看过主耶稣拿起祝福拨开递出五饼二鱼那一次吗？还是喂饱四千人那一次？还是与罪人和税吏吃饭的时候他们看过？不知道，谁知道？在那房间里面可能只有一盏油灯，可能几乎看不见，黑暗大过光明，可能只有一块饼，或许有几条小鱼。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当时人的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少的可怜。但是也许他们那天晚上想起耶稣说自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吃他肉的人就永远不饿，喝他血的人就永远不渴。所以就算那晚那房间只有一盏灯，只有一块饼，又怎么样？又怎么样？他们有耶稣，生命之粮，真光出来的真光。有谁想得到？有谁想得到，在那第一天复活的那一天，耶稣那天傍晚，在那个村子里的那个房间里面，与那两个人同在。然后就这样，耶稣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反应。但是这样就够了，不是吗？因为他已经将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做了解释，他们不再无知，他们的眼睛打开了，而且又在他们面前拨饼。 Anyways， 不论如何，他反正将不再与他们同在，他将要在某种最基本的程度上总是在他们的生命中缺席。他们必须习惯这个事实。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没有从一开始就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因为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能够眼睛看见耶稣，他们的耳朵也许就听不进基督。那如今他们必须学习不再凭着眼见认识他们的主，因为他们将要不再看见他们的主。所以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你们也经历这种火热，不是吗？只有基督徒才有的火热。 有人对你们讲解圣经里面基督的时候，你们里面的心也火热吗？还是没有人对你们讲解经文里的基督？那你们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你们忠心聚会，花时间听到却不得着基督，你们浪费时间却不得着永生。我诚心盼望你们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至少我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至少有人付钱给我讲解圣经里面的基督，不管我讲的好或不好，圣道和圣礼的仆人专心考究经文，忠心传讲经文里的基督，心中怎么可能没有火热？所以牧师要怎么向主交账？主耶稣会问啊、你圣道和圣礼的仆人，你可否像我那样忠心传讲经文中的基督？还是你传讲另外一个基督，讨好人的基督，另外一个福音？你传讲我的时候，你自己心中可否火热？牧师至少要能够回答：是的，主啊，你知道我传讲你的时候，我心中火热。然后主会继续问他：那听你讲道的人呢？听你讲道的人，他们的心中可否火热？他们可否从经文中得到基督？所以你们的牧师要怎么回答？我该怎么帮你们回答？如果你心中火热，他就可以带着喜乐交账。但如果你不冷也不热，主会找你算账，但是牧养你的人也只能带着忧愁交账。那两个门徒心中火热，就起身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得着基督就迫切的想要与出去传福音，想要与其他的基督徒分享基督。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原始的本能。最原始的本能不是对不信的人传福音，而是在信徒中寻找属灵喜乐的共鸣。急着传福音的人最好先能够与圣徒分享基督，好确认你所传扬的是复活的基督。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就看见11个使徒和与他们正在一起的人，他们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明给西门看了。弟兄姐妹，对你来说，主什么时候果然复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对你来说不只是一个觉知祷告，不只是一个概念，不只是一个名号，一个口号，主果然复活了，与主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复活，对你我生命有最基本的差别，弟兄姐妹。他没有复活，你就应该大可活出自我。但若他果真复活了，你就不能只为自己活，因为他为你舍命，你就必须为他活。弟兄姐妹，主果然复活了，表示他对你我的生命有确实的要求，他给你一切，他也要你的一切。于是那两个人把路上所遇到和耶稣擘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原文是他怎么样在擘饼之中向他们显明。擘饼特别显明什么事？擘饼特别显明什么样的基督？我向主耶稣特别提醒他们，你们只有这一位基督在你们眼前擘饼，提醒你们为你们舍身，他的身体被撕裂为你们受苦的基督。 这就是为何我们擘饼，这就是为何这个教会擘饼。不擘饼，你就剥夺圣徒在擘饼之中认出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恩典。你怎么向主交账？最后回到我们起初的问题，他耶稣为什么在复活的那一天向这几个人显现？摩大拉的玛利亚、西门彼得、格留巴这两个人，有七个鬼从摩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来，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这两个之前毫无记录的门徒，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他们？因为需求在哪里，耶稣就在哪里显现，因为他们最需要耶稣，不是吗？摩大拉的玛利亚那天早上在坟墓外哭说，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他看到耶稣却认不出他来，对他说，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挪去了，就请告诉我。告诉我干嘛？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就去把他取回来。在所有的使徒之中，西门彼得最需要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也最没有脸看见复活的主耶稣，正因为他在耶稣死前三次不认主。那两个门徒 Why them? 有其他的原因吗？因为他们最无知，因为他们信得太迟钝。 Stupid, they are ignorant. 但是也只有他们在路上热心讲论他们的主，所以耶稣需要向他们显现。我们不知道主耶稣那天还有做什么其他的事，他还去见了谁。我们只知道耶稣那天向最软弱、最愚蠢、最边缘的人显现，因为他们最需要他们的主耶稣。这就够了，不是吗？弟兄姐妹，这就足够安慰你我的心。这就告诉我们到底谁那天在我们主耶稣的心上。你要刚强，你就不需要他；你要彰显自己，你就不要期待主向你显现。但是你软弱，你无知，你愚蠢，你信得太迟钝，你处在边缘做无名小卒，你走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你都思念他，你寻求他，他就必向你显现。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没有立刻召你的儿子回天上，你是多么迫切的等待，他是多么的迫切要回到你的身边。正因为他留在地上，我们就知道如何在经文之中得着他，得着基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救主，不只为我们死，还为我们留在地上。他是从死里复活却留在地上40天向人显现的主，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